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我哋今个礼拜停咗一次嘅，因为阿笋哥身体唔好， 一次咁大把啫。 系啊，你身体唔好咁。不过呢条裤都几捻有型，点解窄嘅？我都想买，但系屌顶唔捻铺啊！ 点解好捻肉酸咩？ 咩啊？好似女装嘅啦。我哋开一条飞先，今日我哋谈一集烦恼，唔系肉酸啊，即系怪怪地咁咯。 我冇所谓啦，着拖鞋冇乜所谓。 几捻有型嘅你着卡？ 啊，点解今日想谈烦恼咧？因为近排咧睇紧一部经典，啊、就系、是、呢、這个烦恼嘅解除烦恼嘅经典就系《金刚经》 啊。 跟住同大家分享一下里边，即系睇完之后有啲咩嘢得着咁样咯。 好 啊好。咁但系我就觉得啊，都几得意。其实咧，你谂下有咩？有咩嘢題目咧？係有啲人咧，係覺得緊要到要開一本書去討論。譬如話，如果你而家行到書局，通常有一個、只係一個單一題目咧、開一本書去討論咧，譬如話，包括咗小朋友升學啊，談呢、這個政治同前途啊， 談不改，屌你， 講歷史啊，點樣發生完美性行為啊，咁咧呢啲嘢咧先會出書嘅啫。但係咧呢啲書咧通常都係一陣嘅，即係佢喺呢個世界佢逗留嘅時間唔會太長，可能係一兩年就已經冇人睇啦。咁但係你譬如話時間長，譬如金融嗰啲小説咁樣啦，都算係好長啦，係咪？ 算啦算啦， 但係佢內容就好豐富啊，佢唔可以就咁樣談不舉咁，係唔掂嘅。 啱。 咁咧，但係咧，《金剛經》咧就係佢好得意單題目，佢就係討論點樣破除人嘅煩惱咁樣。咁然後咧就就寫咗本書咯。咁然後咧就係專門係探討煩惱點樣解除咁樣。係。咁我就點解會？留意呢樣嘢咧，就係、是其實我因為你知道啦，我已經進入咗呢個病患嘅狀態啦。 啊，唔係進入到手狀態，火箭發射，屌你！ 因為我就成日覺得 其實我人生仲有啲咩想去注目下嘅咧、因為其實好多嘢都冇心機再留意啦。譬如話究竟上線邊條撚樣啊，或者係喺邊度再攞多少少盈利啊？點樣去令到自己身材更加完美？呢啲都唔係我而家開始關注嘅題目啦。我去關注緊啊，我點樣可以同人之間嘅責任降低啊？我點樣可以令到我內心感到舒服啲？係啦，咁然後發現咧，原來斷除煩惱咧，係喺人生嘅 plan 裏邊咧。原來如果有呢個咁嘅，即係如果 CSL 有呢個計劃咧，大家應該去裝一個斷除煩惱 plan 嘅，係咪先？ 啊，係。 你又點睇咧？你覺得 嗱 你都，但係咧，我同狗護士咧睇嗰個《金剛經》咧係有少少唔同嘅。佢嗰個係鬼畫符版嚟嘅， 係鬼畫符，即係念口簧版， 就係二我版。 係啊係啊係啊，念口簧版。 咁我嗰個咧就係故事版嚟嘅。係 咩？《金剛經》係故事版嘅咩？ 有《金剛經》咧就係一個叫菩薩 X 去問呢、這個，即係有一日阿佛陀咧就翻 寫手寫啦， 唔係，梗係唔係啦？我嗰陣係真，即係呢個係呢、這個真係中國推崇緊嘅《金剛經》嚟嘅。你諗下一個嘢冇內容，其實以我好難傳到今日嘅。咁我嗰個《金剛經》咧，佢個內容係咁嘅，就係、是、有佛陀有一個弟子叫唔知菩薩乜啦，咁佢就係談空第一嘅，談空即係佢討論空呢個道理，係佢排名第一嘅。咁 sorry 啊，我連佢個名字都唔記得啦。咁但係咧，簡單啲講咧，就係、是、佢有一日佛陀就翻屋企啦，咁啊佢佛陀你知啦，佢成咗道之後都要出去乞食噶嘛，乞食係佢哋嘅一個， 乞食係佢哋嘅手段之一，但係佢最緊要係咩咧？係傳道喺乞食裏邊 都可以係嘅，但係佢哋個乞完食之後翻嚟，咁你知要經過好多禮拜啫嘛，啱佛陀就洗完腳，跟住然後咧阿菩薩咧就走嚟話，你個撚樣咪瞓住嚇，咁啊佛陀咧就其實咧好得意嘅，佛經裏邊咧個世界係咁嘅，通常啲弟子咧要問佛陀嘢嘅時候咧，通常都要擦一輪鞋先嘅，但係咧你會發現咧，當佢哋講曬嗰啲擦鞋嗰啲契弟話之後咧，佛陀咧先至張開眼睛，即係咧咁佛陀啊張開眼睛聽下阿菩薩嗰條撚樣講啲乜嘢啦咁樣，咁佢就話想。請教一些 解決煩惱嘅方法啦，咁樣。咁我其實睇到好短嘅啫，我只係睇到第二三個 chapter 嘅啫。 哇！你可以咁夠毅力，已經好堅噶啦。 咁佢講 文言文定係 文言文？ 哇！ 咁佢裏邊第佢講到第一個方法咧，就係互善念啊。互善念，其實我覺得呢樣嘢都好緊要。咩意思呢？就係、是、你其實咧，佛教咧，佢係覺得係咩叫一念呢？一念咧就係一呼一吸為之一念，一念裏就裏邊咧就有八萬四千個煩惱。咁八萬四咧呢、這個觀點咧同董建華八萬四係一模一樣嘅，即係代表好多，但係唔實際咁嘅意思。OK， 咁咧你個佛教係好中意用呢八萬四字嘅，就即係等於我哋好似話三十六唔理三七廿一咁樣，係其實同一個意思嘅。所以大家話咩三千個咩大千世界嗰啲係唔使你諗嚟嘅。總之喺印度佬嘅世界裏邊咧，數字是冇重要性的、總之你見到數字大即係好多，一兩個即係少，咁OK 啦。咁樣咧就佢裏邊就係講話你喺一呼一吸裏邊有一念，一念裏邊咧就有煩惱。即係總之，其實你如果大家咧有禪定同埋打坐嘅習慣咧，或者咧唔好講到咁複雜啦，試過瞓覺攝高枕頭嘅時候咧，晚一瞓唔著，你個腦都係不停諗嘢嘅。 係。 咁然後咧，互善念嘅意思咧就係你佢。佛教佛陀就讲话，其实呢个世界所有嘅法门啊，都系首先嚟自护善念，就系、是、咧、你要保护啲好嘅谂法咯。 系， 其实呢样嘢好难。系，我觉得点解脱离烦恼系要护善念呢？因为其实你瞓觉嘅时候最中意谂人哋啲衰嘢。我唔知道你系咪咁啊？即系你首先咧会谂下，屌今朝嗰个老板佢个福啊冚家铲，佢啊唔知点样咸湿咗我女友嗰时，嗰条八婆咧突突条波罅出嚟，就系引诱嗰条马路，搞到人家破人亡，好得意。一个人静落嚟，你大家自己问自己啊，有几多时间系谂紧啲好嘢啊？今日真系美满啦，啊可以有九护士请我食个煲仔饭，我通常都会咁样谂噶，啊今日食个煲仔饭冇毒啫。 唔系冇肚 屙，你明唔明啊？即系你，我唔知道你系咪咁啊，嗰回事。即系我都系咁嘅。我咧，当我一个人可以静下嚟嘅时候咧，我通常都会谂人哋啲唔好嘅嘢噶。我好难会话，你知道我个人都唔系太衰嘅。但我都系倾向谂下啲人点扑街嘅。 嗱，我咁睇啊，因为其实我有个 plan， 同宝宝龙嗌完交之后，我谂咗好耐。我哋喺下一集再讲嘅呢个 plan。我送一句说话俾大家，阿筍哥讲完呢番说话之后，欲望所在就系你意志所在，你意志所在就系你行动所在，你行动所在就系你命运所在。你要自己可以个人好静或者去除烦恼，你系要千锤百炼，谂下内心世界，你究竟系一个咩嘢嘅人？你点解会有一啲咁嘅妄念去谂呢个世界？嗱，你有妄念或者你有一个即係頭先你嗰個話煩惱，就係、是、反映出你個人個內心係乜？你嗰個人係一個貪婪嘅人，你咪不斷去諗人哋啊！屌佢老母，佢又諗住度我呢樣，佢又諗住度我呢樣啊！如果你係個鹹濕嘅人，佢老母快佢掉波罅出嚟，一定嬲我屌閪啊！譬如我係一個陰謀論者，佢老母快呢單嘢一定有陰謀。其實煩惱是看出出你一個人，你擺在一個利刀一個切面切落你個身度，睇下你是一個咩嘅人。嗱，呢個第一樣。 但我哋平日成日都話一個淘寶集運唔送貨咁啊，其實我哋係一個咩人呢？ 你係一個 心急嘅人， 心急嘅人啱啊，因為有啲嘢係要等噶嘛。 但我已經等咗佢十七日，我再續屌佢，咁我係咪叫合理嘅人呢？ 你聽我講一樣嘢嚇， 因為你等咗廿日， 係你呢樣都未算金。我試過喺 eBay 買一部前級。部前級幾千蚊美金啊，唔係港幣啊，幾千蚊係美金啊，運費係八嚿水美金啊，咁你知唔知運得幾耐啊？一個月零十，我唔記得十二定十一日，FedEx運嘅。咁咧嗱，FedEx運啊，真我冇講大話。你知唔知FedEx講咩咧？ 咩咧？ 我哋跟緊噶，個 checking number 錯咗。哇喂，屌 checking number 錯咗，你唔好玩嘢喎！個 checking number 我 check 過曬，全部啱有曬記錄，喺第二度貼錯咗啊！我哋咁我自己都承認責任嘅，人哋都，但係我哋而家幫你揾緊噶啦件嘢。我俾最貴嘅錢你，咁嗰、那個 貨品亦都係唔平嘅。我話誒，同埋人哋買曬 total 保險，佢話阿哥，我點都幫你揾翻嚟啦，咪足足揾得差唔多個幾月咯。咁你冇辦法，咁咪心急，你就係想見到嗰件嘢咯。因為嗱，購物好得意嘅一個心態，我要即刻有，我先購物噶嘛。如果唔係即刻有，我使乜購物啫？咁我想即刻有嗰件嘢，梗係最好就係我篤落去個網站，聽日件嘢就喺張台面出現，呢個係最理想啊！但係我哋未發明到呢種科技，有咧，你將多波嘢結衣傳輸俾我先，我篤完之後屌完攞傳輸俾你啊！呢個世界好得意噶，心急令到人哋有一個焦慮，令到人哋有好多障網。心急令到你會喺當中迷失咗，等一陣咯，因為佢個貨運高峰期，你諗下一個一晚裏邊可以係幾百億生意嘅，你諗下佢買咗啲咩啊？屌，咁你個貨運爆撚曬標噶啦，基本上啲貨車塞撚到滿撚曬，啲number唔錯，算你執到嗰啲啦。咁 但係我哋講翻煩惱啦。 啊，呢個第二樣，講翻煩惱。嗱喺經書裏邊，我近排都睇咗呢個《涅槃經》，亦都睇啊《聖經》有一本叫《合集木塔》定《集合木》啊，咁係聖經裏邊嘅即係以色列人好中意用呢本書去到引經據典嘅一本書。我發覺宗教俾一個咩嘅條件你呢，就係、俾一個平台你去忍受世界嘅唔公平。或者是包容世界上所有的不公平。宗教和經書它就是發揮這件事。為什麼一些國家它都共產黨夠獨立，它都要將經書或者佛經傳書或者是給大家看，就是因為它要你忍受這個社會的不公平。宗教是非常之好的一個緩衝劑來的。這個我哋睇下經書或者係睇信咗宗教之後，會覺得唔公平，可能係暫時性。第一，可能係呢個輪迴性啊！我前世做咗衰嘢啊！咁呢個係經書或者係宗教發揮嘅威力嚟，所以由盤古至今，我哋都運用宗教做好多好多嘅上下層鉛製，就是、上層鉛製 我又咁會咁睇啦。譬如話，如果用佛教嘅觀點去睇咧，其實係佛教你都可以理解佢，如果你從這個世界是萬有，樣樣嘢都係有的角度去看，佢肯定是一種鉛製啦。但係你知道佛教就不講啲嘢有嘅，有電話響我覺得。 咁 但係我係我講緊嘅，我要接翻落去。咁咧講緊話佛教是一個鉛製，咁但係咧從冇嘅角度去看咧，其實咧就 其實我好欣賞你一樣嘢，你個一心可以二用，傾完電話可以繼續錄音。 係啊。咁咧，但係其實就冇。就其實佛教咧，其實解脱咧，佢解決煩惱嘅方法咧，頭先護善念係第一個，即係諗啲好嘢。但係咧，第二個咧係其實咧佛教有三個經文咧係最經典嘅，大家都聽過，就係《金剛經》啦，就係唔知咩菩薩去問佛陀啦。第二個就係舍利子問佛陀啦。舍利子問佛陀就係《波耶波羅蜜多心經》啦。第三個經咧就係、阿難陀問經，就係、迦耆經啦。迦嚴經定迦耆經？迦嚴經。咁啊，三個經典，咁裏邊咧其實係提出三大法門。咁樣咧，一個咧，其實咧，舍利子咧提供方法咧就係、比較複雜嘅。就係咧呢個世界唔好當真。係啦，因為喺所有宗教嘅世界咧，其實咧。都有所謂一個叫做哲學本體嘅，哲學本體係咩都冇所謂，譬如話包括咗係道家嘅道啦，耶穌嘅耶穌啦，其實喺我發現啊邊個啊柏拉圖啊都會提噶，佢有一個所謂倒影論啊，咩意思咧？即係當我哋今日呢度死咗之後咧，我哋喺另外個世界咧又會生翻嘅。咁大家咧都，你會發現咧喺好多文學啊、經典呢嘅哲學啊裏邊咧，都會提出一個觀點嘅，就係、我哋死咗之後咧，我哋係要翻去一個地方嘅。嗰個係一個道嘅本體，即係一個哲學嘅本體。咁而咧，所有人咧就去明白呢個哲學嘅本體係乜嘢嚟嘅咧。咁大概咧個意係點咧？就係、其實咧，我哋有一個本體咧，係喺本體嗰度嘅，即係我哋其實係屬於本體嘅一部分嚟嘅。咁然後咧，我哋咧就 你理解我哋原本系粒孖宝兄弟嚟嘅，咁、然后咧，我哋咧就系开咗呢部电脑，跟、然后咧就 install 咗孖宝兄弟嗰只 game， 跟、我哋就开始玩孖宝兄弟，咁、啊过咗八关，拆完冬菇同打完飞龙之后咧，咁、最尾救公主、搏嘢、生仔咁样，咁、然后孖宝兄弟二代，跟住就玩、玩到第八代，咁最尾 game over， 咁你咪死咯，跟、然后咧你就翻去本体嗰度，咁、样咧有一个。有一種宇宙觀咧，係用呢種所謂本體論咧，就係、你嚟到呢度其實都係玩下嘅啫、所以咧就唔好咁認真。咁、呢個係而所有嘢，譬如話，如果你當你發現你原來係貓寶兄弟咧，你就發現咧呢、這個世界所有嘢都係 Matrix，、其實就係 Matrix 講嘅故仔咯。就是这个世界是 pixel 来的、是由一个点构成，这些点呢、是由大家去创造出来的。咁、我譬如我同九护士呢倾偈这个过程呢、其实呢、我们是一个，即是我们其实是两架 pixel 在这里，在交 B46 这样。咁、你都知啦，打游戏机里面你都成日都会同嗰啲游戏机里面啲人物大家互相讲嘢嘛。咁、然后你会俾一啲资讯我，令到我去救公主咁样嘛。係、咪咁然後，不過喺個 game 嘅 setting 裏面咧，佢個目標就係救公主咯。咁、就令到每個人咧都去努力去救公主咯。但如果你唔係貓寶兄弟個 game 裏面咧，你係李小龍個 game 裏面咪打壞人咯。 明白。 如果你係打1945嘅時候，你咪目標咪就係打飛機咯。 明白。 其實喺唔同個角度裏面咧，你個人咧個最終目標係會不同嘅。 明白。 咁而我哋好得意啦，你咁啱玩香港呢隻 game 嘅時候，咪就係揾錢咯咁樣。呢個係佛陀教你嘅第一個方法，就係落嚟只係玩下嘅啫。呢個係第一個。第二個，仲偉大。呢、這個係《金剛經》話我聽嘅。就係咁啱得咁巧。哇！呢、這個真係高啊！即係咧，點解我會同你一齊傾偈咧？咁啱得咁巧，咁然後咧，你話喂，其實呢、這個好好得意喎。比如我哋細個嘅時候，大家一齊學聯見到面啊，咁我哋點解見到面咁啱得咁巧？咁點解然後咧，跟我哋又做咗朋友咧嘅時候，請我食煲仔飯，唔係即係請我食打冷，食完打冷，跟住我哋係溝 B 四六啊，又咁啱幾好傾喎。點解會咁咧？你又唔同第二個好傾， 咁啱得咁巧。 呢、這個呢用佛教的字呢我講個勁啲俾大家聽，叫緣起性空。 啊，寫低先。嚇、 緣起啊，唔使講啦，我同你有緣啦，嚇、先至，即係我同你有緣先會見面啦、而呢個有緣呢就係、會有一個即係會開始嘅，即係呢個緣分係開始咗。咁但係佢本質係咩？就係、空。空係咩？空就係呢因為一時一地一物一時一時一地一物。咁啱得咁巧而形成嘅、佛教就系讲缘起性空，咁啱得咁巧，我哋就咁样发生咗呢件事。然后咧喺呢件事后边咧嘅推动力系咩？如果大家有听过声听过下呢、阿谭咏麟唱嗰个《心经》，佢边有一句就系无无明亦无无明尽、真正推动力就系无明，无明系咩？唔捻知点解？嗱，呢个真系佛陀发最伟大嘅发现，我觉得呢、个世界点解会 发生咁多嘢？咁啱得咁巧，点解会咁啱咧？唔捻知点解？嗱、我用咗广东话解释呢个最伟大嘅佛学咧、希望大家明白咧呢、这个世界咧、所有嘢发生咧咁啱得咁巧，点解会咁样发生？唔捻知点解？咁嗱，呢句说话好紧要。譬如话咧，点解你会咁穷啊？唔捻知点解？点解你会听到呢个节目咁啱得咁巧？咁然後咧，呢啲嘢咧，而呢樣依啲咁嘅所謂因緣和合啦，佛教個講法就係呢啲嘢不停咁樣發生咧，係會不停係咁啱得咁巧。咁然後咧，而你點樣去處理佢啊？都係玩下嘅啫。你一定要用呢三個喎，即係咧，你咁樣去處理人生，你其實覺得開心好多嘅。因為你真正發現咧，原來你喺behind 你自己的後面，其實你是一個所謂哲學的本體、你來這個世界呢只不過是玩一下、你現在在不同的 platform 追求的東西不同，譬如說你是穆斯林、你就打美國、你是、IS 你就屌人老母、然後那你這麼安排了我的角色，你真的你是貓寶兄弟，你就只可以踩冬菇而已、如果你萬一你是李小龍 屌你咪要用寸镜咯。 啊， 咁点解佢会识寸镜？因为咁啱得咁巧咯。 啊， 系啊，即系呢个世界咧，就系用呢啲咁嘅哲学咧，去咁样运行嘅。 我咁睇啊。诶、 ，OK， 咁佢最尾同烦恼有咩关系啊？ 啊， 呢个就好重要。 啊， 就系、是、你明白咗呢啲嘢咧，其实烦恼 is loving。 啊。 佢乜柒都唔係、 啊， 因為所有點解、啊、你今日嘅遭遇係咁啊？其實真係唔撚知點解噶。 因為咁啱得咁巧。 因為咁啱得咁巧， 同埋千祈唔好認真 啦。咁、啊、但係如果你發現你真係好慘咧，如果你認真咧，嗱、 啊， 真係認真你就輸呢、這個真係好有智慧嘅、 啊。 你太認真，你覺得呢件事真係好慘咩？咁你就真係好撚慘噶啦。咁、 啊、 咧，我發現譬如話啊，邊個啊啊？啊，星雲法師嘅，其實佢有好嚴重糖尿病咁樣嘅。咁、 啊、 但係佢個方法就係、是、咁都病咗啦，咁咪唔好記住咯。 啱啱啱。 係啊，你其實咧啲人話病，除咗有一半病都係好淒涼噶啦 嚇。 但係其實第二部分，你覺得淒涼，淒涼本身係一個心態，病咧係一種 chemical 嘅變化。你嘅身體裏邊多咗一流，哦，佢係 physical 嚟多咗一流，佢同慘係冇關係嘅。OK。咁樣咧，死咧就係、是、你呢個肉體唔可以再喺呢個世界上邊生存。但係佢係同慘係冇關係嘅。你有咩咁慘啫？你今日都係冇做過啲乜嘢啦，你跟住你活得你十年之後，你做到啲咩出嚟啊？係啊，即係霍金死係慘啫，你死又幾慘？所以咧，大家我今日咧想用呢個咁簡單嘅方法咧，想講三個我近排對佛學嘅三個領悟。我唔算話好透徹，但係咧我希望可下次同大家再匯報一啲更加大眾化而有市場嘅一啲諗法。 啊， 好，到你講。 我聽完阿筍哥嘅講法之後，真係令到小弟當頭棒喝。點解咧？佛教係一個政治同埋呢個政教合一嘅一個教派，好多教派都係咁。基督教啦、天主教啦、穆斯林啦、佛教，咁點解佢要有呢幾個即係第一就係話唔好認真，同埋即係緣起性空，去到令到你唔去呢啲煩惱，或者唔去諗呢啲煩惱，因為其實人好得意嘅，我哋活喺一個中下階層，嗱我哋唔係活喺高層啊，高層嘅話，高貴族嘅話。通常都冇乜煩惱。 係啊，你知唔知呢個點解貴族煩惱少呢？因為貴族係比較容易明白呢啲嘢。 貴族唔係比較明白容易呢啲嘢，貴族係因為佢哋喺經濟上邊同埋喺政治上邊受嘅逼迫或者壓力少。通常窮人或者中等家庭，你先會感受到社會嘅拉力係幾咁嚴峻嘅。我舉一個例子，譬如你話你住緊劏房，我住緊呢度。你話你幾咁嚴峻啊？個生活幾有拉力？ 我係 唔信啦，唔明啦。你試過有啲人，我真係見過有啲人有一次有個出嚟撈嘢，有個僆仔同我講：我俾支煙佢食。佢話：好戒煙啊，阿狗。我話：咦，做乜戒煙？經濟有問題。即係你諗下，包煙都買唔撚起啦。後屘我送撚咗兩條，咪狂煲。即係好少人，我喺我呢個 level 嘅人會覺得戒煙係因為金錢問題啦。咁人哋會覺得係拉力嘅時候，你有時有啲人點解會使十零蚊都會嘩鬼叫啊，或者係屌你為十零蚊而到同人爭執啊，或者為壺茶同人爭執啊？嗱，我舉一個例子啊，香港成日都有啊，屌你去啲茶樓嗰度啊，或者爭位坐啊，巴士地鐵成日都打交之類之類，唔係因為個社會拉力，係因為使嗰幾蚊對佢嚟講可能好大。在外國不會有這些，因為有社會保障嘛，我撲一街都好，屌你老闆有社會養啊，美國有社會養，養你一段日子，北歐有些國家直頭養你一段長日子。為什麼香港是這樣，手停口停？這幾元來說，對我可能真的找一日先有這幾元的寬裕的時候，你的拉力會很大。那佛經究竟或者宗教給到什麼呢？剛才阿筍哥說的那件事真的很當頭棒喝了。高層告訴你，是個社會的政治用宗教去話俾你聽啊！佢唔用政治逼迫你啊，驚你反啊嘛！佢用宗教話俾你聽，唔好認真啊，細佬。第二係咩？呢啲一場空嚟㗎咋？咁啱得咁巧㗎咋？同埋點解永遠宗教都會有一個自圓其説，就係話你離開咗呢度咧，會去到一笪地方，就係話俾你聽，第二日有期望，可能你會更加好。嗱， 佢唔會話俾你聽，啊屌你老尾，你冇噶，你死咗之後乜撚都冇，咁你就會仲著緊而家呢一刻。佢會話俾你聽，你第日只要你個心平氣和做得好一啲嘅時候，就會去一笪好啲嘅地方。第二世呢個唔係你嚟，你會覺得舒服啲。呢種根本係一種自圓其説嘅方法，令到你個社會和諧一啲嘅。 即其實你可以咁樣睇嘅，係社會和諧一啲嘅根本係原因係咩？ 因為唔和諧咯。 唔係啊，你唔係你點解可以和諧咗？ 和諧咗就係因為你覺得嗰樣嘢唔好咁認真假嘅， 因為個人舒服啲啊。 啱啱啱。 好啦 ，OK， 咁社會結構係咪好容易改變咧？你即係譬如話，你突然間你喺一個明朝政府統治下邊，你會唔會變成一個孫？唔係，你係清朝政府統治，你覺得你會唔會做孫中山或者黃興咧？ 應該唔會。 係咯，其實即係就咁嘅結構性問題咧。通常都解決不到的，就做一個死老百姓，即當然你都可以衝出去革命啦。但如果大家有看看孤星女就知道，通常呢那些革命黨出了來的時候，他們走上去擺放那些 barricade， 即是那些路障啊，開槍打人的時候，那些街坊是怎樣關門的。喂，大佬啊，你作為一個平常人，你對現世的問題如果你真正努力去處理現世的問題，你的煩惱必定是太多。 所以宗教就提供了一個這樣的平台去磨滑你。 都是，它又不是磨滑你，其實你要去做到 去自圓其說，令到你舒服一點，令到你接觸這個這麼不公平的世界的時候舒服一點。 所以呢，這件事真的很偉大，它等於人生的 panel 一樣。 是一個鎮痛劑來的。 你想想你喂，但是你這樣一個即如果你差不多都臨死了，其實呢個醫院不停給嗎啡針你，咁都係件好事嚟啊，佢唔俾你係咪好慘先？ 睇你忍受痛苦嘅程度去到 冇嘅， 同埋你睇下點睇件事。 我就唔相信有人係鍾意忍受痛苦嘅。 我係長期忍受痛苦嘅，因為我偏頭痛，我係食嗎啡嗰陣時阿 KY 都唔開啦，食到即係我係食一種好特別嘅止痛藥先可以止到偏頭痛嘅。我平時食止痛藥好似食糖咁啊，你都見啦，屌！即係你喺個痛苦裏邊，你好難忍受。但係你係點睇件事？ 痛苦係忍唔到嘅，其實。 咁另外咧就係你喺印度嗱，佛教喺印度係唔流行噶，佛教而家係信印度教噶。當年佛教傳嚟中國就係阿達摩，達摩喺印度嘅地位亦都唔係我哋想象中咁高。而家嘅達摩寺喺印度係一間好細間嘅地方嘅，因為當年。達摩就係、 是、好似唔係好揾到噶嘛， 係啊，夾住佛教呢、這個名銜去到著草嘅，即係等同當年呢、這個夾住資本論走佬嗰個叫邊個啊？列寧、列寧走去蘇聯 sell 俾即係當時嘅政體一樣，佢哋係一個 sales 揸住呢本嘅即係計劃書去到 sell。咁當時點解印度係唔流行呢、這個佛教？因為印度係分種姓嘅。種性是非常之不公平的，你 sell 俾我冇用，因為個現實係你改變不到。你話俾我聽幾好都冇用，我現今就係咁慘。你話俾我聽你做啲乜乜乜乜唔慘，你個心裏邊會覺得好過啲，但係面對嘅都係嗰件事。嗱，佛教係令到你去面對嗰件事嘅時候，攞第二個切面切入去睇得舒服啲，但係你都同一樣嘢去面對緊一件事。喺國際電影節，我睇到一條片，呢條片係基督教嗱，好諷刺啊！香港嘅天主教會，我俾個光環佢先。呢條片係攞咗香港天主教乜乜文化獎噶，但係條片係反基督教嘅。佢講一個大陸係紀錄片嚟㗎，佢講一個大陸嘅基督徒家庭。個爸爸要長期洗血，因為患咗血癌，但係佢冇錢，咁佢由細到大都係信教會嘅，咁同教會啲人講，佢話你可唔可以即係我老公都係最壞嘅時間啊，神父，你哋抽少少錢或者每個弟兄捐少少出嚟，佢洗完之後咁我有我俾翻你，但係嗰個因為係一啲農民，佢根本都冇乜。機會可以俾翻錢你，你知唔知個牧師同佢講咩？你祈下禱啦，祈下禱又有改變。你根本件事係冇改變，你面對個事實佢都係辛苦。但係點解你唔一個人抽少少錢出嚟幫佢？就係、是、因為吝惜嗱，呢樣嘢喺宗教裏邊佢係麻醉咗你，但係喺人嘅本性裏邊佢係表露咗出嚟，係表露無遺嘅。另外就係你話煩惱其實係一樣好得意嘅嘢嚟，佢喺每一個嘅。每一件事可以睇得出，那個切面睇得出你係一個咩人。我舉一個例子，我係一個因為我佛受 呢個虐待得多啊？嗱，我你細個都係嚟自一個比較滿意嘅家庭啊！我細個係嚟自一個好破碎嘅家庭嘅，咁都唔係叫破碎，啲叫粉碎啊！咁所以我對打鬧、噪音或者一啲辱罵同埋一啲嘅即係欺凌我唔可以話係忍受，但我睇到個中心或者個本質喺邊度，最終個 main point 喺邊度，所以我對呢啲我會切到好入。普通騷擾不到我，因為我小個翻學，我想你不會啦。你我翻學就係點咧？喂，屌，今日俾邊個玩咧？撲街啦！我話抱一頭之後，阿邊個會唔會捉我入廁所戰兩巴咧？即係喺活著一個咁嘅陰影之下咁多年，咁你個人會即係有啲嘅體會同埋個人會叻啲噶啦。咁屋企翻到去梗係照嚼你啦，因為阿媽同我喺唔適當嘅時候，喺一個唔適當嘅環境，大家見一面啊，即係佢唔想生你就生你啦。咁嘅時候咁啊發泄，咁冇人發泄揾你啦，屌唔通揾佢老細發泄咩？咁啊，大家都好困局嘅時候，所以我對呢啲嘅外在嘅騷擾係即係比較tolerance 多啲，咁我哋有啲病人好得意嘅，因為佢哋長期飲水，因為食某啲藥咧，佢哋有叫強迫飲水症，一日可以飲成十幾，我見過最勁嘅飲咗二十幾 l 死人噶嚇，二咧草銀巴倫成係死人嘅，飲二十幾 l 係真係死，佢係點飲咧？一個嗰啲水殼啊，我哋北水嗰啲咧，一次過表演俾你睇，飲五殼。 哦、oh, ，OK， 飲五殼喎，但係冇事喎，那個胃唔會爆喎，咁。最終是咩啊？入醫院咯，因為佢個熱力錯 unbalance。咁呢啲人咧，我哋會俾一間房間佢，就即係有一個嘅 water control， 即係我哋每日會俾幾多水，每人要俾幾多 lit 水佢飲。但係佢哋口渴，但係呢種口渴就好似餓鬼度咁啊！哇，你覺得一飲都好啦，直頭飲啲火水落去，佢咪係咁拍嗰啲膠瓶，砰砰砰砰砰砰砰，我要水啊！砰砰砰砰砰咁，佢狂拍嘅時候，有啲職員頂唔住啊，因為即係佢係長期24小時不停咁拍，咁有啲職員會覺得好困擾啊！翻工見到佢好撚癲啊！喂，我頂唔抱啊，要放佢出嚟。咁之後佢又去飲水，之後又爆個鑊。咁我點咧？你咪拍咯！即係我喺呢種騷擾裏邊係完全處之泰然可以。咁有啲人得，咁咪睇你個人嗰個定力去到邊，那個切面去到邊。一代宗師講過一句説話：嗱，功夫你可以見自己、見天地同埋見世界。嗱。其實任何事件都可以是這樣，任何事件都可以是一個氣令到你達到一個度。我舉一個例子肚餓很難忍受，那你說、啊、是的，可能我今餐不吃下餐我要吃，那我要去找一些手段去找東西回來吃，那你可以看得出你是一個什麼人，你用什麼手段去找呢？有沒有尊嚴呢？有沒有些事你是不想做的呢？有沒有些事你是被迫去做的呢？有沒有些事你做得過，做完之後你覺得很困擾，我吃這口飯好像背脊骨那麼落，但我可不可以改變這個環境呢？改變的是你自己的心態，去怎麼看這件事，或者你的切面是怎樣。你個人要好像打功夫一樣，千錘百煉只有一招，你看那樣東西你要看到個 ping pong 在哪裡。 但其實、九護士呢講的東西跟我講的東西基本上是一間模一樣的、因為他最後呢他面對困難的時候呢都只是可以選改變自己的心態、 因為 你要改變別人的， 所以你就不好 啦， 你不可以這樣說，因為呢怎麼說呢，即當我講完個觀點之後呢，你將它看成是一個、政府去作為一個管理普羅大眾的一個方法。 這個是 咁、但係咧，去到你個人嘅時候咧、就係改變心態咧、就係睇下我自己嘅境界去到邊度。咁樣咧就係係好唔公平。 你聽我講完，你改變自己睇嘢嘅心態，你可以唔需要睇佛經，你睇多啲哲學書，亦都可以改變你。 咁唔係咁，點解睇佛經又唔可以改變自己心態？一定要睇 得啦。但係宗教，我對宗教有一個即係帽子喺度，因為、我自己近來睇宗教書籍，我發覺好多嘅宗教都係虛遠性鉛製人民啦。第一，第二令人民洗腦。 但其實你只要提出一個諗法，呢、這個諗法咧係唔鼓勵你去屌鳩人哋老母，而係改變自己諗法去遷就世界嘅時候，其實你同宗教係冇分別㗎。 個分別就係你會信一個嘅 你只係從一個你自己創造出嚟嘅諗法啫嘛。但係呢個諗法其實同樣都會影響人嘅嘛。 係。 人哋見到你，屌你做咩唔打鳩嗰、那個？是咁不停拍板飲水嗰條撚樣啊！ 唔係你打鳩佢，有好嚴重嘅法律效果。 係啊，但係其實你真正你係覺得，如果你內心覺得你相信呢個係社會嘅錯嘛？咦咁撚樣應該拎佢打靶啦！屌老母，加佢老母嘅命！ 佢有病啫，需要革命嘅。 嗱，你而家咧就即係咧，但係咧你就係諗，哎呀，嗱呢位小師兄。你又唔啱啦！你應該改變自己嘅諗法，呢啲咁嘅嘢，你應該用一個深啲嘅切入點。 你應該用嘅深啲嘅切入點，佢真係有病嘅，佢真係病，病得好緊要添。咁佢所以拍到咁，同埋近排睇《涅槃經》，咁我發覺《涅槃經》係一個寫手寫一樣嘢好得意。咁我都講過好多次，咁都係唔好信呢啲寫手啦，因為佢。寫的時候，佢話俾你聽地獄係點樣樣，或者嗰、那個你第日去嘅地方。 涅槃經邊個寫噶？ 涅槃經我唔撚記。 有冇名噶？ 有啊有啊有啊，寫涅槃經嗰個有。 即係出名嘅。 出名嘅咁你發覺一樣嘢就係佢成日都講個地獄會點，或者你做一啲衰嘢會點，你喺個輪迴裏邊會點？佢俾你嗰、那個。視覺恐嚇啊，或者想像恐嚇係好誇張。 但係呢啲咧，好明顯係呢啲係好明顯係舊時代統治社會嘅一啲手段啦，即係虛惡行善，又冇乜點壞嘅。其實坦白講，嗱講真，我之前都同大家講過啦，即係好似呢個年代咁樣，啲人係咩啊？啲人唔信做壞事有報應嘛？ 唔信， 其實係再差啲嘅，其實。即係你諗下，如果 ISIS 嗰啲撚樣，其實都相信。喂，如果啲人係相信做壞事有報應咧，其實喺一個 community， 即係一個社會嚟講咧，大家生活係安穩啲。 咁啊，係咪啊？如果唔係，人哋都唔會利用宗教嚟統治社會啦。 喂，你如果你我其實好似近排我去啱啱錦田有一個見招嘛。 喂，鄧公子個名字排第三喎、 啊。犀利 㗎！係啊，我哋而家俾你睇下。 我近排 好似捐好撚多錢先得㗎嗱。 唔使捐錢嘅。 要拜神㗎嘛。 佢哋嗱，通 朝頭早掹差唔早去拜。 錦田有十個位 啊。 錦田有十個位咩？ 唔係八個位咩？ 十個位， 哦、 即係五圍五村， 哦、 即係有咩永隆圍啊、英隆圍啊。 哇、哦，係啊！嗰日我見到撲街曬馬啊，著嗰啲 T 恤。 佢哋有五圍五村，五圍五村就係有曬嗰度嗰啲物業咯。咁、你咪錦田，大家就一條街裏邊有三四十個鋪，每間鋪一兩萬蚊租金，啲、錢入去咧就入阿公嘅。 哦，咁噶？ 咁你計啦，二三啊。個鋪咁每個兩三萬好唔好？仲有一間酒樓喎、 兩間三間， 又咪有一間酒樓啫得。 我哋嗰日去食嗰間， 我哋去食個酒樓咩？ 嗰次去食嗰啲嗰間唔係酒樓咩？咩 餐廳嚟啫？ 哦， 嗰啲餐廳唔計，即係酒樓，真係酒樓，有間酒樓有幾間餐廳咁樣啦。咁、最尾攞到個租金同埋賺到嘅錢 啊！ 嚇，嗰間就係阿鄧卓然嘅，即係阿村長，唔係阿議員嘅。區議員嘅，咁佢哋咧成條村攞到嚿錢之後，咁你當一個月有百零萬租啊，一年咪千零萬啊，十年咪一億咯，億幾咯。咁佢嗰度假一次，每逢十一點、十二點、一點、六點、七點、八點，一日開六場，免費食飯， 食 齋半日我冇。跟住然後咧，每次做招呼大概一百位。即係每日一日做六百個盤菜，做足三日，咁然後咧就係搭棚搭咗三百幾萬。 屌佢咁多錢！ 嚇嗱係啦，所以咧就係你頭先問，你頭先你問咩嘛？使唔使捐錢嘛？梗係唔想使啦，因為佢哋本身淨係攞鋪租啊，嗰個錢已經好大啦，仲未計你啲睇唔到喎，我睇到啊，仲係開住嗰啲咩停車場啊，俾人哋棄置廢物啊，喂！同埋嗰啲好多好多嗰啲俾人哋擺貨倉啊，嗰啲全部係啲村民噶嘛，啲村民收咗錢係歸阿公，然後再分錢噶嘛。 咁嘅咩？ 好撚大嚿錢，你譬如話西鐵站咧。 啊，係啊，我聽佢講。 馬會咧？ 西鐵站又租俾佢哋 嘅。馬會咧？馬會 啊，係啊。 喂，呢啲你全部都要去同啲村民租噶嘛？ 係啊，係啊。 喂，我下年加租加幾多你都俾噶啦， 焗俾啦西鐵站， 唔係啊，唔係西鐵站，即係馬會都係啦，係咪你咪拆咯？ 啱啊！ 喂，就銀行咩？ 有銀行咁， 有櫃員機噶嘛？呢筆都唔使錢噶，係 喎。 係啊，喂，大佬，即係佢哋啲收入係無孔不入嘅。 你俾我講一個觀點。嗰日我啱啱記起， 咁我同阿筍哥啊，同寶寶龍去食鐵煲飯。鐵煲飯就講起呢、這個道教嘅起源地係咩啊？咩山啊？四川青城山定峨眉山啊？ 唔知誒係咪啊？係咪張三豐啊？係 啊係啊！ 張三豐係屬於武當山啊！ 啊，咁咧佢講道教嘅起源地，佢話嗰個山咧係照當時嘅皇宮起，當時個皇帝係派咗一啲嘅工匠啊，足足係起咗二十年，咁咧就將呢、這個紫禁城嘅縮影係搬咗入去，去到俾一班道教嘅人去到修練，其實。呢個一個軍事目標，佢影出嚟嘅時候，嗰啲路咧，嗱點解佢揀四川咧？四川係中國自我由盤古初到而家軍事必爭之地。四川有一個盆地，易守難攻。第二，佢係喺皇帝喺北京之外另外一個避難所，同埋另外一個軍事控制基地。有事嘅時候，佢避上去，佢裏邊有啲咩咧？有水嘅資源。你當時嘅環境，如果係冇空中支援咧，你基本上打唔到上去嘅，因為你啲兵馬行到上去，馬肯定上唔到先啦，步兵啦，第一你上到去餓撚死啦，人哋喺上面追擊你嘅時候，下邊補給 同埋埋伏啊嘛，我驚。 係啊，第二係咩咧？佢啲路咧起到一個人過，佢就話當時嘅宗教就係信咧嗰啲路咧等。你穿越的時候就會有一個不知道什麼的景地，令到你神水又去到什麼景，其實這些全部都是一個包裝。這個我忘記武當的峨眉還是青城，它其實是一個軍事戰略的碉堡，如果皇帝有事的時候可以去那個避難。為什麼皇帝當時做皇帝不是傻也不是戇鳩，為什麼他會集這麼多民脂民膏去建一塊這樣的地方，但是當如果自己有難或者被人攻的時候可以走上去避難，同埋佢當時係俾好多嗰啲皇帝嘅子弟兵去嗰度，即係集呢個道教，咁就係話俾你聽有咩事。第一，有一啲宗教狂熱分子，首先有啲市民先啦嚇，你信得道教之後，佢起碼擁護你，你都有啲兵喺度打下仗啦。第二，佢有呢個食物水源，同埋呢個堡壘嘅支援，你根本要攻入去嘅時候，可能你要選兵好多好多嘅，即係死傷好多，你都攻唔到咁。在自古以來都是拿一些宗教包裝去迷惑人民的，大家就千萬不要信那麼多 了。我就即是一半半，我不用，因為其實你是只是去留意它困你的部分，而是沒有真正去探求它哲學的部分， 所以就是每一件事可以看得出一個人是什麼人。我是一個陰謀論者， 你是陰謀論者。好，收了， 拜拜。